好，我们来开始上课。来，请同学翻到这个讲义的第16页。我们早上跟你谈到这个行政的分类啊，第一种分类，我们说最重要的，我们把所有的行政行为啊，依照它所适用的法规，法规的性质可以分成公权力行为跟私经济行为。啊，当它是用公法法规，啊，所做成的，我们叫公权力行为；当它是用司法法规，啊，所做成的，我们叫私经济行为。那公权力行为里面，再依照这个公权力行为的手段是否带有强制性，啊，来分成高权行政跟单纯高权行政。高权行政是行政机关是用公法法规所做成具有带有这种制命令禁止色彩的这个行为。那另外一种是单纯高权行政，单纯高权行政以简单的记就是公法形式的给付行政，我用的是公法法规。好，那这个补助的行为呢，好，这个是提供给人民给付，好，单纯高权行政。那私经济行为里面，又依照我做这个私经济行为的目的不同，可以分成行政司法、行政辅助跟行政盈利行为，好，可以分成这三块。那就考试上呢，我们讲说，过去在考这个国家考试的时候，单独出这个章节的申论题，好，就比较喜欢考单纯高权行政跟行政司法，好，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是给付行政的，好，那差别只是在于说行政机关做这个给付行政适用的法规不同，那适用的法规，那个法规到底是公法法规还是司法法规，一个法规的这个性质判断常常在实务上呢有很多的不同的见解，好，所以由于一个法规到底是公法法规还是司法法规，这个本身在判断上就常常有疑问，啊，那导致说呢，后续的这个给付行政，这种给付行政到底是单纯高权还是行政司法，就会有疑问。这样可以懂我的意思吗？你会发现很多一些实务的见解或者大法官解释，好，啊，在谈公法行为跟司法行为的议题呢，多半在谈这一块，啊，因为其他的下面这两个对人民来讲其实不是那么关切。啊，这个人民不关心这两块，那高权行政很好判断，好，所以单纯高权的相关的例子跟行政司法相关的例子我们就要特别的掌握。那考试来讲呢，单纯高权行政喜欢考的例子是社会保险，这个我们待会再单独谈社会保险，啊，劳保啊、健保啊、啊公务员保险啊，行政司法这一块，我们考试上呢比较喜欢考的是刚刚谈过的那个经济补助，在经济补助的领域，经济补助的领域呢，那会延伸出一些议题，像什么，像双阶理论，双阶行为，双阶的法律关系，国家从事的经济补助往往是一个前后两阶段的这个法律关系，那这个前后两阶段的法律关系，这个分别应该如何定性？那人民针对这两段如果不服气的话，该又如何救济？好，所以在考试上，你先掌握住这个重点的部分，再去看这个细节的部分。好，这两个你先掌握，我们待会再谈。那我们先把其他的部分，把这个枝节先处理掉。像譬如说，我们看到这个讲义的第18页。18页的部分啊，来看一下行政盈利行为。行政盈利行为里面又有两块哈，他怎么讲？他说国家从事第三行哈，国家从事企业活动有下列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直接方式，第二种方式是间接方式。这在讲什么？这个其实哈，把它抽离出来看，把它抽离出来看呢，就是在谈我们讲义第15页，讲义第15页， 这边有一个公法跟私法的选择自由。好，那这个又在讲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写在哪里比较好？写在这边好。我们说呢，国家在从事各种的行政任务，啊，通常有一些它这个可以自由选择的空间。那这个自由选择的空间，特别是在给付行政最常见。国家从事的给付行政呢，有两种选择自由。好，那第一种的自由的。你说自由性是什么？一种叫组织形态的选择自由，这两个都有，不一定要抄。啊，就是当国家要从事一种行政任务的时候呢，首先它有两种选择自由。第一种，它有组织形态的选择自由，它可以选择用公法组织的形态跟人民打交道，公法组织形态。或者什么，或者他可以用司法组织的形态跟人民打交道，特别是在给付行政这种情形最常见。你说什么是公法组织啊？公法组织就是我们刚刚所谈到的，像行政主体啊，像行政机关，行政主体啊，行政机关啊，都是所谓的广义的公法组织。啊，或者有些教科书，像陈明老师的书，它的用语叫公行政，可以吗？是公行政。你看到公行政这个名词，就指的是公法组织啦，就包括行政机关跟行政主体在内。好，那司法组织就是什么？像一般民间公司嘛，我国家也可能成立公司啊，或者把一些既有的公法组织。好，把它改制成这个，把它民营化，改成民间公司啊。举个例子，像邮政的业务，过去叫什么？过去叫邮局嘛。那现在我也叫邮局啊，但是你叫它，但是他认为它是什么？中华邮政股份有限公司啊，是不是？所以国家在从事邮政业务这种给付行政的时候。首先，第一个的选择自由叫组织形态的选择自由。我本来可以用邮局的方式来提供邮政服务，那后来也可以用，现在改成什么？邮政公司的形态来提供邮政服务嘛？那这个水也是一样，这个供水嘛。像如果是台北市叫什么？台北市自来水事业。啊，再一个是啊，处嘛，是不是？那如果是其他这个各县市呢，自来水公司呢，这个并没有本质上的必然，那就只是过去的惯例是如此而已啊。啊，所以有些这个同样是给付行政，有些是公法组织啊，邮局既然叫局，代表它是一个机关啊。这个有些是公法组织，有些是司法组织，这个不是本质上必然啊，就只是一个经验的累积而已。那第一个。选择自由完了之后呢，第二个我们要谈的是，如果你是公法组织的话，你愿意啊，你选择了公法组织来跟人民打交道的话呢，第二个啊，你就会有第二个选择自由，啊，叫行为方式的选择自由。什么是行为方式的选择自由啊？啊，你就可以采取公法行，你就可以做成公法行为，或者你可以做成司法行为。好，公法组织才有的选择是由公法行为，啊，或者司法行为。好，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司法组织，啊，国家已经采取一个司法组织的形态，已经民营化了，啊，变成这个中华邮政股份有限公司，啊，或者这个其他的什么，这个台汽客运公司，啊，本来的省公路局改成台汽客运公司，你只要一改制成一个民间的公司的话呢，跟人民的法律关系原则上就是什么？就是司法关系。这样可以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司法组织，好，如果你是一个司法组织的话呢，你有没有行为方式的选择自由啊？就没有了。好，在这个情况之下，你就不能够自己来选择哦。 好，你一个中华邮政公司，好，你跟人民的一些邮件的递送的业务呢，通通都是什么？司法关系，这样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好，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你没有所谓的行为方式的选择自由，好，那你原则上呢，你跟人民的法律关系就是所谓的司法关系，就是你只能够从事司法行为啦。那也因此，你跟人民之间的法律关系就是司法关系。那救济呢，就走什么？人民不服气，就要走普通法院民事诉讼，了解吗？那为什么这边会拉一个原则啊？因为有原则就必有例外了。有一些少数例外的情况呢，你还是有可能从事公法行为的。你说那这样不是一样的吗？不一样哦。如果你今天是在公法组织的情况呢，是你公法组织本身自己可以选择哦，你自己可以选要公法行为还是司法行为哦。但是如果你一旦改成公司的话呢，你没得选，原则就是司法行为，除非什么？除非法律特别授权，法律有特别授权给这个民间公司来行使公权力，在被授权的范围内呢，你可以从事公法行为，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那这个东西哈，这个在法律授权给一个民间公司，好，授权给一个公司来从事公法行为，这个就是我们考试最喜欢考的什么？行政委托嘛，是不是？委托私人行使公权力嘛，了解吗？哦，所以其实这一块体系上你不放进去也没有关系，哦，因为你本来就会，哦，本来就是一个民间的私人或者民间的企业，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呢，他也可以来从事公法行为啊。好，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我们说委托私人行使公权力。有些人叫委托私人行使公权力，有些人叫行政委托。好，那这个都是我们行政程序法第十六条所谈到的啊概念。我们举个例子好了，例如说这个司法组织台电，台湾电力公司，原则上跟人民的共建契约是什么？是司法嘛，对不对？你觉得你那电费缴太多，你觉得怪怪的，啊，你去跟他争执，那这是走私的民事诉讼途径。但是台电有没有可能从事公法行为啊？还是有少数情况哦，例如说台电对于一些电业技师啊的那个认证，啊，那个是法律授权给台电公司，啊，来去做这个电业技师的这个认证的那个工作，那个认证的行为本身是一种公法行为。这样看什么？台电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对电业技师的那个认证，啊，那就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公法行为，这就比较好辨认，可以吗？好，那这个是架构上直接掌握的部分。既然谈到了行政委托，我们就来看这个法条，啊，这个法条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你高兴打几颗星就打几颗星啊！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程序法十六条。程序法十六条这个法条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最好把它记起来啊。好，看一下这个法条，他跟你讲说，行政机关啊，把它圈起来，得依法规，行政机关得依法规，将其权限的一部分委托民间团体或个人来办理。好，就是行政机关。啊，在有法律授权的情况之下呢，啊，可以把他的公权力交给民间团体，就是民间公司嘛，或者个人来办理，可以吗？好，那这个就是在法律有授权的情况之下，好，那本来这个电业技师的认证呢，是由主管机关在办理的。好，那这个主管机关呢，在法律授权的情况之下，把这个电业技师认证的工作呢，交给台电来办理。它就是一种行政委托的概念，可以吗？法律授权给行，在法律授权的情况之下呢， 行政机关可以把它的部分权限转交给其他私人来办理。好，那台电在被授权的范围内，它可以对人民来从事公权力行为。好，那这个是跟同学做说明的地方，程序法十六条。好，那没有问题之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到刚刚在讲义的十八页，所以行政盈利行为的两块就简单的看，好，有直接方式也有间接方式。直接方式是指什么？就是我直接透过我底下的机关，好，来从事这个行政盈利行为嘛。你看那个例子，像过去呢，台湾省政府经营好烟酒公卖，好，或者监理所呢，好，直接在出售标售车牌，好，那个都是直接监理所也好，省政府也好，都是公法组织嘛，好，是他直接从事行政任务。那间接是什么？就是我国家另外设立的这个投资公司，或者把本来的行政机关给民营化，好，那这是所谓的间接方式。好，这个比较其次，大家看过就可以了。好，那没有问题之后呢，在还没有进到这个社会保险跟经济补助之前呢，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个问题。刚刚我们讲说公法行为跟司法行为它的区别标准是什么？是适用法规的性质不同。好，那我们在谈法律的分类，一定要注意两件事情，一个是分类的标准，另外一个是什么？分类的实义嘛，就是如何分，那为什么要这样分嘛？分类的实义嘛。好，那这个区分的实义呢，我们说这种分类它的区分的实义，好，当然有一种区分实义，好，这个最明显是什么？公法行为走行政救济，司法行为，好，走普通法院民事救济，好，这个是最明显的一个区分实义，好，那但是呢，在考试上呢，还会考到另外一个区分实义是什么？是传统上，好，这是早期的行政法发展的过程呢，是认为说啊。区分公法行为跟司法行为最大的区分实义是，当今天国家从事公法行为的时候，他是穿上制服在执法，所以他的各种的行为都必须要符合依法行政，要很严格的检视。但是如果是国家从事司法行为的时候，啊，德国的用语是他把制服脱掉，啊，换上便服，啊，就相当于他是一个一般的这个，相当于是一般的私人。好，相当于它是私人跟私人间的这种契约关系。所以早期呢，在谈这个概念的时候，会跟你讲说，公法只有公法行为才要严格的受到依法行政的制约。啊，依法行政原则只有谈公法，只有要求国家从公法行为的时候才要遵守。只有当他穿制服的时候呢，他才要遵守依法行政。当他如果脱下制服穿上便服的时候呢，他就相当于是这个一般的私人。好，那只要是私人跟私人之间是用什么？是用司法自治契约自由原则，可以吗？好，所以早期的区分实义是，啊，上面是依法行政，下面是司法自治契约自由原则。我高兴跟谁缔约就跟谁缔约。我高兴给谁给付，高兴给谁补助，这是我的事。好，我换上便服了。好，但是这个讲法呢，从现在的观点来看，一定会认为不合理啊。为什么？因为国家在从事这些司法行为的时候，好，至少像行政司法这一块，就跟人民还是有很直接的密切关系的。好，怎么会说，哎，你穿上制服，你就要说还要受到依法行政的制约？好，脱下制服换上便服就可以把你当作是一般私人一样，好，那违反这些平等权的要求，好，这样听起来的确是不合理。好，那譬如说什么？譬如说，今天这个台北市公车处，你去搭公车买那个车票，那是什么法律关系？你去搭公车，你说我现在不买票的。没有那么老的 这个嘛，哈，65岁应该没有嘛，对不对？哈，对啊，他，我的意思是说，你去买车票的时候，那个法律关系是什么？是司法关系啊。我们讲说，如果是那个什么大众运输啊，什么有没有像上一季的行政司法那一类啊，大众运输啊，啊，这个就是司法公共事业的经营嘛，这个是司法关系嘛，啊。好，那你说我搭，我刚前提是你是搭台北市的公车啊，台北市公车处的公车，不是搭首都客运那种私人公司的，啊。好，那我们说，如果今天台北市公车处的公车它提供优待票，只有给私校生，他说私校生缴太多学费了，车票给你减免一下好了。那公立学校你要缴太少，要全额缴纳这个学费。那如果你是公立学校学生，你会不会认为不合理啊？会啊，为什么？因为我是公立学校学生，我就不能够享受半价的优惠。好，这个车票，这个你去搭公车，这是一种行政司法行为，你跟这个台北市政府之间是一个行政司法的法律关系。好，那台北市政府可不可以借口说，哎，我契约自由，司法自治啊？好，那这个就会有一些争议。好，所以就会引发什么？会引发我们讲义19页的这个讨论。好，讲义19页的这个讨论啊，他说哈，好，他说私经济那个深入分析哈，私经济行政是否受基本权的拘束？那你说这个有一样吗？其实是一样的。你旁边注明一下，私经济行政是否受你那个基本权哈，你在旁边注明，好，注明什么？注明依法行政等公法原则的拘束。这些恭喜啊，就是那个题目你多加，题目你多加，多加一句话，你会比较好理解。私经济行政是否受基本权的拘束，或者私经济行政是否受依法行政等公法原理原则的拘束？它这两种问法答案都一样。我说为什么？我解释一下。我们先谈一下基本权这一块。看到基本权，就会马上想到哪一条？宪法上对基本权的保障，有没有哪一个这个比较综合性的帝王条款？应该有一个吧？哪一个魔术数字啊？宪法的23啊，是不是23条吧？有印象吗？我们拿出来看一下好不好？看一下这个保障。宪法23条在讲什么？我们看一下。好，23跟你讲说呢，这个以上就是7到22条，以上各条列举的自由权利。他说，除了为了防止妨碍他人自由，避免紧急危难，维持社会秩序或者增进公共利益，把这四个话呢，公共利益有必要，把必要化起来。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把法律化起来。所以你画公共利益，你画必要，你画法律，可以吗？不得以法律来加以限制。那这个是在讲什么？这个是在讲说，当国家要来限制人民的基本权的时候，例如说今天我骑摩托车，我不想戴安全帽。那国家透过法律强制规定戴安全帽，对我的一般行为自由就有影响。好，当国家要限制人民基本权的时候呢，我们宪法的23条要求什么？要求国家这个限制行为要符合以下三个要件。哪三个要件呢？第一个要件是形式上请给我法律，请用法律来加以规范。好，当然这个法律在未来大法官解释有进一步补充，没有那么严格，好，不一定国会保留，好，不一定是形式意义的法律，有时候可以例外授权， 好，这以后再谈。那但是原则上就是法律，请给我法律。那第二个呢？第二个是，你国家限制人民基本权，你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你的目的是基于公益的考量，好，那我也接受。第三个，你的手段上要在必要的限度之内，好，要在必要的限度之内。这个必要的限度之内呢，好，这个不管是学说或者大法官解释呢，都把它进一步延伸，拉成什么？拉成比例原则。好，要在侵害，要采取侵害最小的手段，要符合比例原则的要求。好，所以宪法23条，它其实是一个对人民基本权的保障，它要求国家不得任意的限制人民的基本权。我刚刚讲什么？我刚刚讲说国家不得任意的限制哦，我不是说国家不得限制人民基本权哦。你说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今天国家限制人民基本权，形式上你也符合了法律保留的要件，目的也符合公益，手段也符合必要性，通通都符合的话，三要件缺一不可，通通都符合的话，你这个限制行为是什么？你这个限制行为叫做合宪的限制，这个应该没问题吧 ？No 嘛，来，合宪的限制嘛，可以吗？那如果你缺少其中之一呢，或者三个都缺少呢？哎，没有法律，就要限制人民，要戴安全帽，啊，或者没有在必要的限度之内，啊，这个抓到一颗就50000块。这太夸张了嘛？对，如果有缺少这个任何一个要件的话，啊，没有符合这些法定要件的话，那我们讲说这个限制是什么？这限制是违宪的限制。这个都是一些什么？没没杠杠，就是你在考试的时候，你在这个下笔上呢，啊，都会看得出来的地方。因为很多同学会怎么写？他会写说啊，国家今天啊，这个什么？没有这个什么国家今天他这个限制人民的基本权，所以违宪。这样讲就有问题啊，因为限制人民基本权不等于必然违宪啊。但是你在写考题的时候呢，你要特别小心那些细节的部分。不是说国家限制人民基本权所以违宪，你这样写绝对会有弊病。一定是国家限制人民基本权，而又譬如说没有法律的规范，而又违反比例原则，啊，你要写清楚，没欠缺哪些要件而限制人民基本权才会违宪，了解吗？限制本身是中性的啦，没有任何的这个价值色彩。好，那只有什么？只有合宪跟违宪，这个才有非难与否的意味啊，好吗？好。好，那这个是你要特别注意的地方。那我们来反过来看一下，国家今天就是因为人民有基本权啊，这个武器，才宪法特别保障基本权啊，特别去规范23条，才使得国家对人民的这个限制呢不得自愈啊。你要这个符合法律保留比例原则、公益要求，才能够限制人民基本权。所以人民可以拿基本权来对抗什么？对抗国家的侵害的行为。但是你可以拿基本权去对抗国家的侵害行为，是只有对抗国家的公法行为，还是包括司法行为啊？早期认为呢，人民只能够拿基本权来对抗国家的公法行为，当他是拆除违建，当他是苛税，当他是征兵。好，那些典型的高权行政、公法行为，好，这个时候呢，这个才要符合这些法律保留、比例原则的要求。好，那如果是司法行为的话呢，这个完全不受到这些公法原理原则的要求。好，所以因为人民有基本权，所以他可以要求国家的限制行为要符合这些公法这些公法的原理原则。法律保留就是依法行政的，可以吗？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议题哈，我们刚刚讲说，人民要拿基本权来对抗的，是只有单纯国家的公法行为，还是说也可以包括到国家的司法行为？我们有疑问是这一块吗？对不对？我们是说人民拿基本权好来对抗国家的，是只有国家的公法行为，还是可以包括到国家的司法行为？好，那所以你再看一下考题，考题跟你讲说，那私经济行为是否受基本权的拘束？就等于什么？私经济行为是否受依法行政的拘束呢？因为宪法23条这些法律保留公益原则、比例原则，都是从依法行政延伸出来的公法伦理原则。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他怎么写出考题呢？答案其实内容是一样的。那我们来看一下，那到底今天这个国家的司法行为是否受基本权、是否受依法行政的拘束呢？好，这个问题在宪法的讨论上呢，早期有一些肯定说啊、否定说啊，好的一些辩论。好，那这些辩论本身到现在来讲呢，其实都已经告一个段落了。好，目前的多数的学者对这个问题呢，他得上采取一个折中说的看法。什么是折中说啊？折中说跟你讲说啊，大家都不要吵了，大家都不要吵。他说，私经济行为里面有几种，一种是行政司法，一种是行政补助，一种是行政盈利行为。好，有这几种。他认为说呢，折中说跟你讲说呢，行政司法这一块呢，行政司法以上，行政司法以上呢，都要受到依法行政的拘束，都要受到基本权的拘束。好，那行政司法以下，行政补助啊，行政盈利啊，这个你就让国家，好，这个适用司法自治契约自由，让他有一些可以自由，好，这个处理的空间，司法自治契约自由。那通说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啊？这通说认为呢，行政司法这一块呢，它在界定上哦，常常会跟单纯高权行政会常常混淆啊，因为实务上在判断法规不容易，好，也因此在判断一个起步行政是单纯高权还是行政司法也不容易。好，那既然这么麻烦的话呢，干脆通通都划到依法行政这一块。好，那更何况呢？这样做呢，也能够避免国家呢，好，任意的，啊，这个避免国家会透过这个法规的选择，好，来规定这个依法行政的适用。啊，因为你想一下，如果当今天国家他要提供一个给付行政，他去选公法法规来提供给付行政，那他就要受到依法行政。那如果他今天选择一个司法法规来提供给付行政，他可以这个规定依法行政的话呢，那他就会什么？他就会任意的选择适用法规来规定依法行政的拘束。好，所以我们来看讲这段话。你看到这个讲义的20页，19页那个 A 跟 B 哈，那个你都可以跳过，或者可以自己回家当做一个实例的这个行政，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看20页这一块。行政法考试最低为主，好，他说目前公法学界啊是以折中说为通说，他认为呢司法体系的起步行政就是行政司法。好，那这一块呢，我们看第3行后段，好，从它的实质内容来看，好，还是具有公法的性格，好，因为就是照顾人民嘛，给人民起步。好，那为了防止这个行政机关任意的从公法遁入司法，好，那主张呢，这种国库行为也要受到基本权的拘束。你说什么是国库行为啊？国库行为是早期的用语啊。那早期呢，就是说国家穿上制服叫公权力行为，脱下制服穿上便服叫国库行为，懂我的意思吧？所以国库行为你可以注明一下，它就是私经济行为，可以吗？好，所以他跟你讲说，只有 行政司法这种资金地行为呢，啊，它要拉到上面来，啊，也要受依法行政，也要受到基本权的拘束。好，那我们针对这个部分呢，就来跟同学看一个考题，19页。91年检视官，好，检视官这个考题要怎么考？他说，国家机关为了达成公行政目的，以司法刑事所为的行为，像什么？像农民配跟国有农场土地所成立的使用借贷关系，好，这到底是行契约、司法契约还是行政处分呢？好，那这个法律关系是否受基本权的直接拘束？可以吗？大概像这个检视官，同学有没有考检视官的？也没有啊。同学，我越来越怀疑你，好像都在晃点我，不太想理我，都不举手了。啊，不举也没关系啊。举一下吧，有没有考检视官的？真的没有，那以后都跳过那考题，不要跳了，因为不知道啊，还不知道要不要考你，检视官也不错啊。钱多有吗？对，钱多是有点多啊，人家看有没有规定性啊，是这样的。那薪水也不错啊，是不是？但是很多检事官，这个上了几年班之后，会想说，我来考个检察官好了。为什么？看不下去啦、啊！啊，我做的我内部帮你办案，结果我觉得你的表现，你这样子也能够当检察官，那我干脆自己来办案就好了。就很多检事官同学都后来去考这个检察官或法官了，那也很好啊，是不是？我们衷心祝福他们嘛，是不是？好，那我的意思是讲说，检事官的考题呢，他这个从过去到现在，其实基本上都没有变了。那个考题的那个形式哦，是很像高普考的那种形式，就是他比较不会去出一些很复杂的实例题，也比较不会出一些比较独门案系，比较少见，几乎很少见。那所以你要考检事官的话呢，你大致上就是检事官的考题跟高普考的考题你也要看，因为那个命题老师他们在命题的对命题的想法都会认为说，这个检事官的这个要求的那个标准哦，不会太就是不要求那么严苛啦，啊，所以我觉得准备上比较好准备啊，比较好准备。那我一直跟同学讲说，你上过我们的课哦，你说我们只是我啦，上过我们的课呢，去考那个执行官哦，会比较有利啊。为什么？那行政执行官有好几科都是考行政法类嘛，就是行政法拆成行政执行法、程序法、诉讼法嘛，再把它拆开嘛，那就是异于同时啊。啊，就是这样。那执行官也很好啊，那执行官钱也多。事情也是有点多，人家也要看看地方，是不是？好，那我们看下检事官这个考题。检事官这个考题其实就是考什么？考大法官解释。你没有看过457号解释，还是可以直接回答，但是总是觉得少了一点这个，就少了一点概念。所以大法官解释的那个案例事实呢，我们上课都会谈，要目的是在这个地方。因为老师在出题的时候呢，比较偷懒，那又不会被人家批评的一个出题方式是什么？是直接拿大法官解释的案例来出嘛，这样最没有争议，我觉得也最好，因为就是大家都看得到嘛。好，那这种方式最好准备。我们看457号解释，翻到讲义的21页。21页才是个457号解释，他在讲什么？他主要讲的是，这个行政院退补会啊，底下有很多的一些土地啊、房舍啊，好、啊，那这些土地啊、房舍啊，好、啊，本来是借给退休后的农民来家里使用， 借给退休后的农民家里使用。那今天遇到一个问题，这个农民甲，我们先讲一下，会不会将他的土地房舍出借给农民来加以使用？这个出借的法律关系是什么？刚刚讲过啊，在这个地方讲过啊，有个四五七啊，是吧？这是一个司法关系嘛。行政机关将公有财产出租、出借、出售，都是所谓的司法关系嘛，是行政司法嘛，是不是？好，所以这块呢是一个司法的法律关系，司法关系啊的关系。好。那今天呢，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甲如果一旦过世，啊，甲过世，那他的妻子，我问你，可不可以继续呢使用这个房舍？还是要说将这个房舍呢还给退抚会？好，那退抚会呢就有一个要点，啊，就有一个作业要点，一个行政命令来规范。他怎么规范呢？他跟你讲说，这要看情况哦。好，如果今天这个甲过世，好，那乙呢已经改嫁了，已经改嫁给其他人的话，那这个退休这个农民的遗眷，他的这个下半辈子这个生活照顾人的责任呢，就在那个改嫁的这个那你们看不完，后来的先生的这个这一块嘛，那好白话了。换句话说，就是改嫁了之后呢，你就要收回了，我退抚会就可以收回这个房舍。那如果说今天没有改嫁，还要再看情形。这个妻子如果没有改嫁的话，还变成一份情啊；没有改嫁的话呢，那还要再看，看有没有生小孩。啊，如果没有生小孩，这个还是要收回。可以吗？那如果有生呢？要看生男生女，可以吗？好，如果今天是生男孩子，这个是可以继续住，可以继续住。但是如果是生女孩子呢，还要再看情形，看什么？看这个生的这个女儿呢，有没有出嫁？不是出家，出嫁。出嫁，那他是跟你讲说呢，如果今天生的是女儿，这个女儿又没有出嫁的话，好，这个可以住。但是如果今天重点来了，如果是生的是女儿又出嫁的话呢，这个就要收回，可以吗？那什么情况？那为什么生儿子呢，就不去管这一块？啊，那生女儿就要管有没有出嫁，那是一种什么？是一种典型传统社会的刻板印象嘛，就是嫁出去的女儿就等于是什么？好像是泼出去的水一样嘛，是不是？啊，这种现在复制这种传统社会的这种男尊女卑的刻板印象呢，被大法官解释给宣告违宪。啊，大法官解释认为呢，这个要点啊当中，啊对这个收回房舍做出这个差别待遇呢，违反宪法第七条的男女平等，这了解我的意思吗？好，那间接的就代表说，好，这个司法的契约关系，司法契约关系呢，啊，受到什么？也要受到基本权的保障。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看到这个讲义的21页，好，21页，我们先来看一下，划线。中间划线的地方，他说，主管机关如果出于照顾遗眷的特别目的，继续使用，继续使其使用跟做原分配的房舍土地，应该考量眷属的范围应否给予子女，并衡酌其谋生跟做能力是否有去辅导的必要，依男女平等原则作为规划。好，上开房舍这个土地处理要点，谈了一堆。好，你跳两行，他说，其中规定限于农民之子，不论结婚与否，均承认其所谓继承的权利，跟上述原则不符，大法官宣告定期失效。好，那再往上看，457上面第一行，他谈到宪法第七条，无分男女一律平等。好，第三行画起来，这是重点， 刚刚讲过，国家机关为了达成公行政任务，以司法刑事所谓的行为，也要受到上海宪法的规定。什么规定呢？基本权男女平等嘛。好，那我请问同学，大法官这个解释是采哪一说啊？你说肯定说、否定说、折中说哪一说啊？什么是肯定说？肯定说就是所有的国家行为都要受基本权的拘束。那否定说呢？只有公法行为才要受基本权的拘束，司法行为通通不用。折中说呢？好，只有行政司法以上的才要受这个基本权拘束，那哪一说啊？我们只能够讲说哈，大法官这个解释，他至少采取折中说，至少啦。你说什么意思啊？大法官有没有讲到说他一定是肯定说啊？有没有说全部的司法行为都要受到基本权的拘束啊？文义上好像有，好，但是案例这个解释的案例是什么？这个解释的案例那个背景事实是行政司法啊。好，所以我们考试的时候比较稳当的做法、稳当的写法是说，大法官这号解释至少对这个议题是采，至少是折中说了。好，因为那个案例事实是行政司法，我们不知道说行政辅助跟行政盈利的案例，大法官是不是一样接受？了解我的意思吗？好，那这个是大法官的四五七号解释跟同学做说明的地方。好，下面那个结论可以自己看一下，我帮你写得很清楚。好，以上是一个在区分实义上要请同学特别注意的地方。那既然谈到区分实义呢，我们就来看一个整理的表格，在各位的讲义第32页，32页这个地方区分实义，这个大概十选择题哈。我们看一下，他跟你讲说呢，公法行为跟司法行为、公权力跟私经济，它的区分实义有以下这几个。好，首先第一个，他说公权力行为是用公法法规，严格的受到依法行政的拘束。那私经济行为呢？通俗跟实务认为，如果是直接达成行政目的，像行政司法，那还是要受到公法原则跟基本权的拘束。但是如果是像行政辅助跟行政盈利行为，这个就不受公法原则的拘束，可以吗？这是目前的这个通说的讲法。好，所以他已经跟过去这个早期的区分的讲法已经不谈，因为早期是说只有上面是依法行政，下面是司法行政，这种分法已经不谈了。好，那第二个呢，区分实义是只有国家从事的公权力行为还有行政程序法的适用，这个观念一定要有。因为考试的题目里面，如果他谈到的是一个私经济行为，特别爱考行政司法，他问你有没有行政程序法的适用，他都不会直接这样问的，他都会怎么问？他说这个行政司法行为，然后有没有陈述意，在做成的过程要不要给人陈述意见，要不要践行法定程序、法定方式，他会透过这样方式考，所以你观念要很清楚，行政程序法它只规范行政机关的公法行为。那你说我要怎么写申论题？申论题就一个法条，行政程序法的第二条第一项，谈行政程序法的适用范围。我们看一下，程序法二条一。好，程序法二条一怎么讲？二条一跟你讲说，本法所称的行政程序是指行政机关做成处分缔结契约、订定法规、订定行政规则、确定行政计划、实施行政指导以及处理陈情等行为的程序。那什么？这些行为通通都是公法行为吗？都是适用程序法这个公法法规所做成的。所以程序法只有适用在行政机关的公法行为，而不及私经济行为，这样可以了解吗？考试你的那个反应一定要有，就当这个考题 一个实例题，是一个案例啊，又是出在刚刚那些例子，像什么像公用事业啊，像公有财产的出租出售啊，啊这些情况呢，你都要特别小心。我问一个问题，经济补助有没有？经济补助。这个是没有，那、啊、这个是有还是有还是没有？这个头跟这个神经反应怪怪的。经济补助有没有？要看情况啊，是不是？如果是前阶段，我们说那个补助对象的决定，它本身是合法行为，那有没有？那就有啊，你不能够自意选择补助对象啊。你要选择补助对象，你还是要符合一些程序法的要求嘛，是不是？那那个司法后面的后阶段呢？是一个司法行为嘛，好，那个司法行为就不受程序法的适用嘛，看到没有？所以双阶的法律关系，前阶段还是有的，后阶段才没有，而且呢，这个考过，好，这个待会会给你看到，这个高考考过这个题目。好，那我们再往后看第三个，有没有行政执行法的适用啊？第三点哈。第三点，我们这边怎么写啊？我们写说，公权力行为有可能适用行政执行法，你把有可能化解，为什么？为什么会有可能？我们说公权力行为，公法行为。这是我们程序法要规范的。那程序法要规范的行为有哪些？有行政处分，有行政契约，有行政命令等等等啊，对不对？好，那我们刚刚谈到的行政执行，不管是公法上金钱给付，还是行为不行为义务，它的执行发动事由，我把它圈起来，那个是什么？是哪个执行发动事由最重要？行政。处分嘛，没有感觉。我们看法条，看法条，好吧？我们看一下这个《行政执行法》第十一条。执行法第十一条。好，执行法第十一条它怎么讲？执行法第十一条它跟你讲说啊。义务人啊，依法令是第一个嘛。那第二个呢？你把它圈起来，本于法令的什么行政处分。第三个是什么？或法院的裁定，可以吗？就三个而已嘛，三个执行名义嘛。啊，依法令、依处分、依裁定，啊，负有公法上的金钱给付义务。好，那如果有逾期不履行的话。好，可以经主管机关移送，由执行处来圈起来，执行处，啊，就义务人财产来加以执行嘛。所以公法上金钱给付这一块，它的执行名义是什么？我们说重要的是那个行政处分嘛，只会考处分而已啦，处分嘛。好，那二十七条呢？再看一下二十七跟你讲说啊，如果是行为不行为义务，二十七考他怎么讲？他说第一个。依法令，那第二个呢？本于法令的行政处分，你把它圈起来，行政处分。好，负有行为或不行为义务。好，然后跳一行，好，逾期不履行，可以由执行机关来加以执行。所以，综合十一条跟二十七条，这个行政执行的执行名义只有什么？只有行政处分哦。啊，行政机关啊可以发动的执行事由只有行政处分哦。那行政契约这些通通都没有。你说这样讲我没有感觉。我举个例子，这考试喜欢考，他会怎么考？我说什么情况是行政处分？比如说今天，比如说机关对甲科处罚款，啊，或者科处停工。罚锾是一个行政处分，停工也是一个行政处分。好，逾期不缴罚锾，好，逾期，好，这个不停工，我主管机关可以依照十一条跟二十七条 罪子来加以执行，我依照执行法来发动执行。是什么执行啊？就是由执行处或者是由各机关各自来加以执行。那另外一种情况是什么？再举个例子，比如说今天机关跟甲缔结一个契约，好，这个契约我们这个实务上很常见，我们叫做建筑免除契约，啊，有些人叫建筑的免除，这不用查，好，这待会儿再跟你举例，建筑免除契约，或者叫停车场代理契约，啊，就是今天依照建筑法规定呢，如果甲啊要在一些这个要在一些比较这个客流量比较大的这个地区呢，他来申请建造执照。那依法呢，依照建筑法规定呢，申请人附有新建，啊，我附有新建停车场的义务，啊，附有新建停车场的义务，啊，因为我给你建造执照，让你来这个建造一个大型的这个购物中心，啊，你可以带来很多商机。但是同时你也会引来很多车流量，对交通有影响，所以建筑法会要求说，好，我给你执照可以，但是依法呢，你有新建停车场的这个法定义务，这个义务是建筑法直接规范的，所以它是一个公法上的义务，啊，公法上的什么义务啊？新建停车场这个义务啊，好，那这个公法上义务呢，这个甲呢，他可能会想说，但是我要盖停车场要有土地可以盖啊，我可能没有土地啊。好，那附近都是公有地啊，他该怎么办？没有关系，我们主管机关呢，可以跟当地这个依照相关规定，可以当地当事人来缔结一个契约，啊，缔结一个契约。你缴那一笔钱给我主管机关，好，那由我主管机关呢来帮你盖停车场，我用我的公有地帮你盖停车场，同时什么？同时我免除你新建停车场的公法，了解吗？是本来是你要盖好停车场来申请建造执照，但是你可能没有土地可以盖停车场，那没有关系，你缴钱，啊，你缴钱我帮你盖停车场，双方达成一个协议，啊，这个协议呢是行政契约，是我们待会谈，啊，这个行政契约的性质，那这种行政契约，好。假设今天机关已经好替甲盖好停车场，但是这笔钱啊，这笔钱我们叫代金，哎，这个代金不是我们刚刚执行法30条的代金哦，这个同学会搞混。这个代是代替的代哦，啊，你缴钱啊，这个啊，你缴钱给我呢，我来代替你新建停车场，我代替你哦，是吧？这个是。代理旅行的代哦，啊，考题不要写错。今天你缴钱给我，我帮你盖停，我代替你盖停车场。那今天，假设今天机关已经帮甲盖好停车场，但是甲呢却迟迟没有缴纳这笔钱，我行政机关可不可以把这个行政契约移送到执行处对甲来加以？懂这个意思吗？懂我的争点吗？我再讲一次，刚刚讲的是甲欠钱嘛，甲欠国家钱嘛，欠缴罚款嘛。你欠缴罚款，你逾期不缴，我移送执行处。我依照11条移送执行处，由我执行处这个行政机关对人家以执行。但是今天也是甲欠钱，也是欠国家钱，欠代金。我欠这个代金，我机关可不可以拿契约书啊移送行政执行？执行处不会收啦。对，因为执行处讲说11条，但我发动执行的事由只有什么？只有行政处分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依照契约原名附有的公法上金钱给付义务，逾期不履行，那机关该怎么办呢？放着烂吗？不可能啊。那该怎么处理？好，既然都缔结了契约，双方立于平等地位。好，所以今天机关如果收不到这笔钱，他得乖乖的走行政诉讼，而且有凭据嘛。 啊，如果是因为契约发生了争议呢，机关这个时候就要走行政诉讼，啊，上行政法院打一般起诉诉讼，这待会谈啊，第八条一般起诉诉讼，请求法院判令行政判令当事人，啊，这个给付这个代金，了解我的意思吗？依照行政这个人民依照行政处分负有的义务呢，啊，负有的公法上金钱给付义务。机关可以移送行政执行，有执行法的适用。但是如果是人民依照行政契约负有的义务，好，人民不履行呢，机关不得移送行政执行，啊，他必须要透过行政诉讼，由行政法院来对当事人加以执行，了解吗？因为双方已经立于平等地位，啊，已经立于缔结契约立于平等地位了嘛，啊，不可以再由一方。这个行政机关啊，来自立发动执行，行政执行法某程度是一种什么？就是维护行政高权的意味啊，让行政机关自己可以透过自己的力量呢，不用借助法院对人来加以执行。但是行政契约不可以适用，因为行政契约是双方立于平等地位，有争执要请法院来啊来加以裁决，来加以执行。了解我的意思吗？好，所以我跟你讲说，不是所有的公法行为都有，行政执行法的适用，只有什么？只有行政处分，好，只有行政处分才有适用，行政契约打的差，那就有问题了。考试的考法都会，这个申论题也考过，学科题也考过，所以你一定要关心大家很清楚。好，再来是第四个哈，发生争议呢，啊，公法行为。这个走行政救济没有问题，那私经济行为走普通法院。好，第五个也特别注意，好，如果造成人民的损害，可以依照国家赔偿来请求。好，那我们注明一个法条，国家赔偿法的第二条，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法条。国家赔偿法的第二条，他怎么跟你讲？他跟你讲说，第二条第二项，公务员执行职务，好，圈起来，行使公权力，有没有看到？好，他的公权力行为，好，因故意过失不法侵害人的自由权利，国家才要负赔偿责任。好，所以只有国家这个的成员公务员，好，他在执行公权力的时候，公权力行为才有国家赔偿的适用。如果是私经济行为，啊，这个是民事的损害赔偿，而且呢，啊，就是我们看到一些基本观念都要连带的那个法条，把它注明起来。好，那以上呢是什么？是跟同学介绍这个区分实益的部分。好，到此为止呢，跟同学结束这个第一个分类，好，啊，的一些讨论。那我们接着呢，要跟同学谈的是，社会保险跟。经济指数这一块，好吗？我们来看一下社会保险。社会保险，请同学翻到讲义的52页。社会保险这一块呢，在大法官解释当中呢，有三类。第一个是劳工保险，第二个是公务员保险，啊，第三个是考试最喜欢考的全民健保，啊，大概劳保跟公保这个大概选择题，健保就会考到申论题的部分。好，劳工保险这一块呢，主要的争议是什么？主要的争议是今天劳工，好，依照这个劳基法的规定呢， 这个劳工保险条例的规定呢，啊，他可以在某些特殊情况发生的时候，跟主管机关这个请求劳保的给付，比如退这个退休的劳工呢，可以请求劳保的给付，劳保给付。好，那过去的争议是这样子：今天劳工跟主管机关请求劳保给付，那一旦主管机关认定劳工不符合相关的条件而予驳回，啊，请求被驳回，这个时候呢，劳工针对主管机关的驳回该如何提起救济？他是要把他跟主管机关的劳工这个他是要把这个驳回呢，好，针对这个驳回行为呢去走行政法院还是走普通法院？这在过去有争议，好，在过去有争议，过去呢普通法院认为这是一个公法事件，他不受理，好，他说你是跟主管机关之间啊，所以你的不要走行政法院啊，他不受理。那行政法院呢认为这是一个就是司法的法律关系啊，他也不受理，两边都不提请求。好，那但是呢这个争议呢到了大法官的568号解释，大概就已经定论了。好，568号解释怎么讲，我们来看一下讲义的52页下面，他说劳工保险是国家，啊，为了实现宪法153条保护劳工，啊，宪法155条等等社会保险制度的基本国策和建立的社会安全措施。好，那他说劳工保险条例是依照上开宪法意旨而制定的法律。好，开始画，刚刚已经画过了。劳工依照该条例参加劳工保险以及因此所生的什么权利啊，公法上权利应受宪法保障。他说今天劳工依照劳保条例跟主管机关请求的劳保给付是劳工的公法上权利，是我的公法上权利，那也就代表着劳工跟主管机关之间的这个法律关系是什么？公法上的法律关系，法律关系就是权利义务关系嘛。我有公法上的这个权利请求权，那就代表我们之间是一个公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所以有争执走什么？有争执走行政法院。有争执走行政法院行政诉讼，可以吗？就这样就可以了，简单记。好，各位大家都选择简单记。好，那公保呢？我们来看一下公保这一块。公保这块的情况还是一样，公务员跟主管机关请求公保给付，我跟主管机关请求公保给付，那主管机关把我给驳回，我该怎么救济？这个你会觉得说，哎，这有什么好吵的？刚刚劳工跟主管机关，好歹劳工是一般的私人，一个私人一个主管机关还可以去讨论是公法还是私法，而这个公务员国家的一份子，主管机关就是公的色彩，都是公啊，这的确没有错。在这个议题点上面呢，啊，倒不是在吵说普通法院或者行政法院，啊，而是吵什么？而是吵说，公务员，啊，而是认为说呢，没有问题，啊，这个的确是公法关系，这个的确是公法的法律关系，这个没有问题。那只是说哈，你让这个公务员讲，让公务员讲，啊，针对主管机关的驳回，跑去打行政诉讼，在救治底下有没有实力啊？有没有救济的实力啊？是吵这个议题啊？懂我的意思吗？就是公务员跟主管机关之间的法律关系的性质，那个都没有争议。好，当事人之间也认为是公法关系，没有争议。但是有争议的是说，公务员好针对这个驳回跑去打行政诉讼的时候，在救治底下呢，会遇到一个难题啊。什么难题？把它写过来，先查掉。 他会遇到的难题是，在旧制底下呢，旧的行政诉讼法，它的诉讼种类只有什么？只有撤销诉讼一种类型。旧制底下的诉讼类诉讼种类呢，只有撤销诉讼。撤销诉讼的前提是什么？前提是行政机关有做成一个行政处分，人民不服这个处分，你要打撤销嘛，是不是？针对处去打撤销诉讼，好吧？那今天你让这个甲去打撤销诉讼，要怎么打？我申请被驳回，把这个驳回认定成是一个处分，跑去打撤销，请求法院撤销这个驳回。好，纵使法院撤销这个驳回，你想主管机关会怎么想？可恶，敢告我，还告你，我驳回被撤销了，但是我还是不跟你起诉啊。因为今天撤销诉讼的判决是一个行政判决，好，它只能够除去掉这个处分的效力，它无法积极的判令这个主管机关提供起诉给人民。好，所以在旧制底下呢，由于当事人只能够在行政诉讼底下只能够走撤销诉讼，好，撤销诉讼好无法这个胜诉判决呢，也无法要求这个行政机关这个提供公保给付给人民，好，所以这样的救济就没有实力。好，那大法官怎么讲？好，我们来看一下大法官这个部分。你看到这个甲议的53页，好，53页，你看一下第三行后段，466的第三行后段，466的第三行后段，他说好。按公务人员保险是社会保险的一种，好吧，圈起来，具有公法性质，这个其实没有争议，公法性质。关于公务人员保险给付的争议，好，自应循行政申送，这个也没有争议，公法走行政申送嘛。但是在现行法制底下，这讲什么？讲旧制，啊，民国88年以前的旧制底下呢，行政诉讼，啊，除了附带损害赔偿之数外，并无其他发起来。旧制底下并无其他给付类型的诉讼，导致公务员保险给付争议重经行政救济确定，该当事人也非必然即可获得保险给付。好，所以有关机关呢，应该赶快修法啊，好，赶快修法改进。在你把话讲，在相关法制尚未完备之前，为了提供人民发起来确实有效的司法救济途径。好，有关给付的部分，经行政救济程序的结果，如果不能够获得实现的话，啊，应许向普通法院提起诉讼来谋求救济。好，以符合首开宪法的意志。首开宪法什么意思啊？宪法第16条，诉讼权保障，有权利就必有救济，而且这个救济是充分有效的救济。为什么特别这样强调？因为考到宪法的这个单元的时候，有时候会考诉讼权。这个章节，好，那你要去谈诉讼权的内涵呢？好，就两个，一个是什么？这个有权利必有救济，好，你一定要给他救济管道。第二个是这个救济不可以虚晃一招，要充分有效的这个救济途径。好，你说我要给他救济啊，让他走行政法院啊，这个符合第一个，但不符合第二个，有救济管道，但这个管道呢没有实力嘛。好，所以大法官讲说。在旧制底下，如果你走行政诉讼，好，那还是无法获得公保给付的话，我例外让你去普通法院走什么？民事诉讼法有给付诉讼啊，好，你可以去普通法院提给付诉讼，好，来探命主管机关提供保险给付啊，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那考试的时候呢，会怎么考？会考到说案例还是一样。这个案例还是一样，还是公务员请求保险给付被驳回，他问你要怎么救济，你要怎么写？466啊，普通法院啊，就不是喽。466号解释是在处理什么？466号解释是在旧法底下的解释。那我们后来呢？这个民国88年修改行政诉讼法，修法之后，新的行政诉讼法的诉讼种类。增加为什么？除了既有的撤销诉讼第四条之外，还加上什么？我们说第三条跟你讲说，本法所称的诉讼类型包括第一个撤销， 第二个起诉诉讼，第三个确认诉讼。好，所以在新法底下有三种诉讼类型，有撤销，有既有的撤销，好，有确认，好，还有所谓的给付诉讼。好，那给付诉讼，确认诉讼在第六条。啊，给付诉讼呢又有两种类型，啊，又有两种，要看你请求给付的内容不同而做区分。如果你要请求的给付，好，是涉及行政处分有关的给付的话，啊，涉及到行政处分有关的给付，啊，譬如说你要申请一张执照，执照是一个行政处分，你要申请一张执照被驳回，啊，你要申请一个经济补助的许可被驳回，好，那这个情况呢，涉及到行政处分有关的给付，我们走第五条，诉讼法第五条。如果你今天要请求的给付内容呢，好，这个什么涉及到与行政处分无关的给付，与行政处分无关的给付，跟行政处分没有关的给付呢，我让你走第八条。像什么？像譬如说，我今天要请求，譬如说主管机关呢，他发布不实的报道，好，说我这家公司卖的产品呢有致癌物质，好，那我要请求主管机关呢，好，更名道歉，我的产品并没有检验出来，并没有致癌物质啊，但是你发布的警告，啊，已经影响到我的商誉啊，好，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如果今天受不实报道的人民呢，要请求发布报道的主管机关更名道歉，好，那你就要走第八条，好，因为你的目的是要请求主管机关做道歉嘛，道歉不是行政处分啊，它只是单纯的一个事实行为而已啊，了解吧？这个以后会谈，我们先讲这个架构。好，起步诉讼有两种。看你要请求申请的事项可不可以定性成是一个行政处分，如果你要申请的那个事项那个内容可以定性成是一个行政处分，像执照，啊，像补助的许可，啊，这个时候你要走第五条，反之走第八条，但无论如何你就是可以走行政诉讼，了解我的意思吗？啊，所以在限制底下呢，你要走什么？你要走几步，你就要走行政诉讼喽，了解吗？好，这个而不是在走466号解释喽，好吗？好，这个在大法官的540号解释就特别强调，我们来看一下。你看到这个讲义的61页最下面，61页最下面有个540号解释。61页最下面有540，可以吗？好，好，最后一条他跟你讲说，89年7月1号行政诉讼法新制实施之前，好，若干性质上属于，来，你看看，若干性质上属于公法的事件。啊，因行政诉讼欠缺适当的诉讼种类，哎，页数不对是不是？我看一下，不好意思，要不要去看？哎，真是不好意思，哎，页数在，啊，有，62页。62页我们看一下，好，62页，中间有那个出题字嘛，对不对？出题字完了，我们看好，他说89年行政诉讼法实施之前，有些性质上属于公法的事件，因为行政诉讼欠缺适当的诉讼种类，而法律又未就其另行设定其他诉讼救济途径，最长期以来许民事诉讼，像什么罚圈起来。公务人员保险给付事件，来号解释466。好，那后面那52次你先不用管，我后面再看，跳两行。 好，他说此类事件之后呢，自无再由民事法院审理的理由，这样可以了吗？好，就到此就可以了。所以考试如果再考到公务员请求公保给付被驳回，他是公法事件啊，新制已经有诉讼类型可以选择，所以你就让他走行政诉讼，这样可以吗？好，那至于是走第五条还是走第八条，你就要看，好看说到底公务员请求的公保给付，好，他要请求的事项是什么？这以后会跟你谈比较细。我说你想先补充一下，先解释一下。这你就要看啊，你要看说你今天你的争议在哪个地方啊？如果你的争议的点是说，申请被驳回，你申请被驳回，那你要走什么？走第五条，你要请求他给你一个许可嘛。但是如果你的争议的点是你已经有这个，你已经有这个许可了，但是他迟迟不拨款，可以吗？你已经有一个许可了，他已经许可你有那个公保的给领资格，只是他迟迟不拨款的话，啊，这个时候你要的就不是那个许可，因为你有许可啦，他不拨款而已啊。好，那这个时候你走第八条，而且呢，考试不会考到这么的这个细微啊，一概就是考说走普通法还是行政诉讼。但是你要知道说，如果真的考到这个点的话，你要的写法是这样写。你要看当事人的诉求而定啊，好，你的诉求是，如果你是被申请被驳回，你要的是那个申请公保的那个给付的那个资格吧，那个资格本身是一个核定行政处分，那你要的是走第五条，反之走第八条，好，但不管如何都可以走行政诉讼 ，OK， 好，那这个是跟同学谈到的。劳工公务员保险的部分，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全民健保这一块。全民健保这一块呢，我们来看它的这个法律关系。全民健保的这个法律关系，一般认为是一个三面的法律关系。有保险人，就是国家，就是健保局，健保局代表国家，健保局代表国家呢，来作为这个全民健保的保险人。那还有一个是被保险的对象，被保险的对象，被保险的对象就是我们一般人、一般群众、一般人民。那全民健保呢的保险给付的机构呢，一般都是医疗服务。它的医疗服务呢，倒不是原则上不会由健保直接提供，而是由什么？而是由这些特约医事服务机构，就是一般的医院，法条上称为特约，跟健保局有签订一个特约，签订一个合约的那些医院、医疗诊所，就是叫特约医事服务机构。好，所以有保险人、被保险人跟医院、特约医事服务机构，好，这三面的法律关系。这三面法律关系呢，哪一个法律关系最不会考？在行政法，就是第一法。你去看这个司法关系，这跟我们行政法上比较有没有讨论的这个实例呢？好，我们行政法上呢，就是司法关系。你去看这个司法关系。我们行政法上会考的是 A 跟 B 这两块， A 跟 B 这两块。 A 是什么？ A 是这个被保险人民跟国家签的这个健保的法律关系。那 B 是什么？ B 是医院特约医院跟国家健保局之间的这个法律关系。你考试要看清楚，考试的时候他问你说全民健保的法律关系性质为何，那这个你这两个写这个如果是争论题，你就要分两段来写，就两个都是全民健保法律关系。但是如果是选择题，我们看过这种考题，如果是选择题的话，你要怎么写全民健保的法律关系， 是选择题也没关系的，为什么？因为两个都是公法关系，答案是一样的。啊、但是他会，他如果考的是全民健保的法律关系，就是考什么？考人民跟国家之间的、啊。那就一次吗？啊，人民跟国家之间这个法律关系是公法关系。先看一个考题哈，你看到这个讲义的第16页，好，16页的93年交通，16页的下面93年交通嘛，它的第三小题，它怎么写？他说，是不是健保局好？依照全民健保法对保险对象所提供的保险给付的行为，好，那这一块是什么？这一块是所谓的公法关系。考试不能只写结论啊，你要有理由啊。啊，这一块是你缴钱，你缴保费嘛，对不对？你缴保费给有健保局，那健保局呢，委由医院来提供医疗服务给你嘛。好，那这个法律关系第一个公法的法律关系。一个理由，我把它稍微整理一下。它是公法法律关系的理由呢，有几个。好，首先学说上认为呢，第一个理由是，你缴纳这个保费，这是什么？性质上是种强制纳保。好，它是种强制纳保的。缴纳保费依照健保法的规定呢，符合一定条件的中华民国国民呢，都必须要缴纳这个健保的保费，带有强制性。啊，从人民啊提供给付啊，因为我们看这个法律关系，就要去看这个权利义务关系。好，那权利义务关系里面呢，被保险人啊，他的义务就是要缴纳保费，这个缴纳保费是强制纳保，啊，所以。大法官的473号解释，他会跟你讲说呢，这是人民的公法上金钱给付义务，是人民的公法上的一个公的义务啦。啊，你没得选择，你一定要缴纳这个保费，公的义务。而且，好，所以你从人民的这个面向，人民提供保险保费这一块呢，带有强制性啊，不得不缴。公的色彩，好，那我们第二个再从国家提供给付的这个面向来看，国家提供给付，好，不管是直接提供或者是间接提供，它都为了落实我们宪法增修条文第十条，好，增修条文第十条的第五项，大家有看到吗？十条五项呢，为了落实好这个。国家推行全民健保，照顾人民的这样的公的目的。好，所以从国家提供保险给付这一块呢，好，是为了落实宪法增修条文，为了落实宪法增修条文，这个规定说要推行全民健保，好，照顾人民。照顾人民这样的目的，啊，就是从它的目的来看，增修条文第十条，它的目的呢是要国家推行全民健保，照顾人民这样的公的色彩目的来看，啊，也会把它定义成一个公的关系。那第三个理由其实有一点什么，有一点道国为因嘛，但是你还稍微听一下，第三个理由呢，他跟你讲说，因为今天健保法第五条规定说。如果是被保险人，好，跟健保局之间发生了争议的话，好，双方有争议的话呢，好，那健保这个被保险人一般人民呢要走诉愿跟行政诉讼。哎，那诉愿跟行政诉讼是处理什么案件？处理公法的案件嘛。好，因为你们的救济途径是走行政救济。所以反过来推，你们的法律关系是一个公法的法律关系，了解这个意思吗？好，所以有这样的说法，好，认为说，好，因为救济走行政救济，所以你们的法律关系是公法关系，大概这三个理由。第三个理由其实有点道理，因为我们 通常是讲说啊，因为它是公法的法律关系，所以要走行政救济，那这样对才对。但是刚刚参考可以吗？好，这个时候做个简单的整理。好，那 B 的部分呢，因为讨论的内容比较多，我们休息过后再来谈 B 这一块。Thank you.